位度量嘛， 即係有好多值得大家去理解嘅問題。係台即係新北市嘅即係名產。 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玉敏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好啦，翻嚟最後一節啦，咁啊加多一節咧，因為我想講下台灣嘅，即係最近有一兩單嘢咧，令我即係都頗為憂慮啊。咁第一個就係個疫情啦，而家個疫情真係好嚴重啊。咁啊，差唔多接近100万人確診啊。咁而家每日咧，即係最新嘅數字都89万啊，跟住就10万啊。咁所以即係而家睇到嘅情況咧，就即係。高處未算高啊，咁但係即係配套嘅，即係所有嘅配套咧，就真係非常之不足夠嘅啊。咁當然啦，每日都死幾十人嘅，而家係嘛？啲重症死亡嘅每日嘅人數幾十啊。台灣由呢個所謂追求清零啊，到今時今日被逼啊，要與病毒共存。但係個配套咧就非常之不足啊！我人喺美國，我喺台灣嘅親戚啊，即係好多人都確診啊！咁有啲人話：啊，你好彩啊！咁嚟家嚇人唔喺台灣，喺美國係嘛？講起美國咧，係最嚴重嘅係咪？美國即係喺舊年，大家睇到啊，甚至乎今年都好啦，都有一段時間啊。不斷爆發，但個死亡率係越嚟越低，係嘛？仲有譬如我而家喺夏威夷，係嘛？行去呢個 Waikiki 條大街道，人來人往，係嘛？由朝頭早至到夜晚，人來人往，好多都唔戴口罩添。咁當然我哋就堅持繼續會戴口罩，係嘛？去食飯嘅地方又坐滿人嘅。咁佢冇乜嘢喎，而家個個佢要恢復正常喎，呢度啲生意全部旅遊區嚟嘅，大佬係嘛？佢唔可以閂門嘅喎，係嘛？咁佢都 lock down 咗幾個月嘅喎，咁我後來發現就係、是、第一就係嗰、那個即係、就是、一般人嗰個心態對呢個病毒，佢已經將佢變成一個流行病嚟睇。咁點樣先令到大家都有呢種即係唔會嚇，即係傷驚百友，非常之恐慌係嘛？咁呢個咪就係第一，由對嗰個政府即係嗰個不信任，到慢慢睇到，咦，都係冇乜嘢喎，咁大家就慢慢適應咗。咁仲有最重要就係、是、大部分人都打三劑以上嘅疫苗，係嘛？仲有嗰啲快篩嘅，即係嗰啲檢測嗰啲，去邊度都有喎，周圍都買到嘅喎，唔係好似台灣有段時間要排隊喺。嗰啲藥局門口排長龍，跟住又好貴，係咪？最早佢出嘅時候，我買一劑好似唔知幾百蚊台幣嘅，係咪？呢度係周街都有嘅。譬如我哋上機遷遲，自己又西下，係咪？我講我自己好啦，我每次去見我孫，我都先去做咗檢測先，係咪？好方便嘅，係咪？咁台灣而家情況就係、是。 啲配套係嚴重不足，同埋佢人口太過密集。咁而家你就有得啲人周街去，係嘛？冇隔離冇成。回頭再諗，如果當初唔係採取啲咁嚴密嘅嗰種隔，即係所謂隔離嘅政策，係嘛？咁你可能之前已經爆咗好多，跟住而家就冇咁嚴重啦，係嘛？即係睇到美國就真係咁樣喎，而家係，係嘛？咁當然咧，喺台灣咧最大的問題就係而家近選舉，11月就九合一選舉啦，係嘛？咁你自然有好多爭議，政治爭議係嘛？咁啊，因為呢一個疫情，咁你政府就一定無可避免係會被攻擊嘅，係。咁佢之所以喂唔會將嗰、那個即係、就是、防控疫情升級咧，就係、是、為咗個選舉。如果當民進黨嚟講，如果你封晒啲鋪頭，叫佢全部唔做生意嘅話，你唔使選噶啦，係咪？好啦，你放鬆又驚多人死，但多人染疫，啲人又嘈，係咪？所以而家係進退兩難，係咪？但係嗰、那個意識形態嘅爭議，亦都令到政府嗰個防控疫情咧係進退失據嘅。嗱，呢個係好攞命喎，又係。所以呢個都係台灣一個致命傷。我哋人喺美國，我哋最近睇到即係早幾日啦，即係上個禮拜日，即係而家講禮拜日啦，即係台美國時間啦。今日我哋呢度就即係我而家做節目，我而家錄影就係禮拜三啦。咁播出咧就係唔係呢個今日深夜香港時間就19號嘅深夜啦。咁但係呢度呢就係18號嘅早上嚟嘅，而家我錄緊嘅時候係喺5月15號美國時間禮拜日喺南加州嘅橙縣 Orange County 呢個好多有錢人住嘅呢笪地方，亦都好多台灣人住。咁就有一個即係橙縣喺呢個南加州橙縣嘅爾灣台灣人基督長老教會啦，長老教會喺台灣係最大嘅教會嚟嘅。咁喺南加州或者喺加州咧，有好多即係好多分會，即係啲教堂啊，好多嘅，即係比較細啲嘅 church 都有嘅。咁呢一個橙縣嘅爾灣台灣長老教會咧，就即係講明係台灣人長老基督教基督長老教會，咪梗係台灣人啦，以台灣人主啦。咁啊，禮拜日咧就發生一單槍擊案，咁就有一個人咧就走入去教堂度，就用鐵鏈鎖咗啲門，跟住就開槍，咁啊造成一死五傷，死嗰個咧係一個醫生嚟嘅，咁啊陪媽咪走去教會禮拜日做崇拜，咁亦都係住喺南加州嘅。咁然後被捕嗰個兇手咧，那個兇嫌咧就叫做 David 即係姓周嘅周文偉啊，咁啊拉到啦嚇。咁當時呢一位醫生咧，即係死亡嘅呢位醫生咧，即係被槍擊死亡嘅呢位醫生咧，佢其實就喺 Orange County 裏邊即係做醫生嘅啊，咁啊叫做鄭達志。當時佢就要阻呢一個即係兇嫌啊，即係呢個兇手開槍，咁啊被殺啊！而家大家當咗佢係英雄啦，又懷念佢啦，係咪？嗱，呢一件槍擊案咧，就引發起即係最初咧，即係啲報道亂曬龍嘅，啊話大陸人殺台灣人啦咁樣，跟住咧原來呢一個兇手都係台灣嘅，嚟自台灣嘅，係咪？咁有啲人話，佢係外省人咁。嗱，我想講嘅咧就係。呢一單槍擊案啊，咁佢動機係咪真係好似有啲人所講，就係佢仇恨台灣人，或者係基於政治仇恨而引發嘅啊？即係我哋，如果大家都從呢個角度去睇嘅話，係嘛？咁又冇事實佐證嘅啊？咁而家確件案又未審，係咪？而家拉咗佢，起訴佢十項罪名，係嘛？咁啊會判死刑嘅，如果罪名成立。咁就已經大家就喺度，即係無論喺南加州又好，喺台灣嘅媒體又好，有啲人甚至認為呢個兇手咧係參加個反台獨嘅組織嘅咁。 在講呢啲嘢，係咪？咁你呢種咁嘅言論咧，就係反映咗台灣啊，即係好多人到而家為止，仍然冇辦法跳脱咗嗰個即係意識形態爭議，係咪？喂，大家都係台灣人喎，係咪？咁點解會有政治仇恨而導致佢會殺人咧？係咪？咁而家又查到即係佢精神有問題喎，原來呢度有，你明唔明啊？係咪？嗱，佢而家一定係冇得擔保嘅。呢件案冇得假釋啊，同埋會可能作死刑嘅判決嘅個情況就係呢啲，因為喺美國嚟講又唔係講笑嘅嚇。咁當然有啲人又從另外一啲角度去睇問睇呢個問題啦。啊，你睇有槍啊，幾危險啊？美國好危險啊！大佬呢啲都係個別事件啫，即係美國人可以擁有槍械，呢個係憲法俾佢嘅權利嚟嘅。啊，嗱呢個爭論咗好耐㗎啦，美國。我哋唔講呢個問題，我哋淨係講點解喺一啲華人社會裏邊係咪？對呢一件槍擊案會有呢種咁嘅所謂意識形態，將佢用嗰個意識形態或者政治仇恨嚟炒作咧？咁呢個對台灣嚟講係非常之危險嘅，我覺得咁啊。到時即係你啲台灣嘅外省人，喂分分鐘會被視為喂會發動政治仇恨，然後用暴力嘅人喎，係咪？即係你只能夠當佢係個別事件。不能夠將佢上綱到係一個政治仇恨，係嘛？咁啊，好危險啦！將來你，喂你喺台灣又好，喺外國又好，喂你啲台灣人團體係嘛？咁你就會排斥嗰啲即係非台灣人嘅嗰啲所謂華人嘅咯，係嘛？就會出現呢啲所謂種族仇恨，大家都同文同種嘅，呢啲點會係種族仇恨咧？意識形態，大家政治立場唔同，咁解啫咩？政治立場唔同咪唔好傾咯，係嘛？啊，不至於為要為佢開槍殺人噶嘛？呢啲一定係要將佢定位喺個別事件，係嘛？個別嘅人嘅行為嘅唔正常嘅行為，係嘛？咁佢要受到法律制裁嘅，不能夠將佢無限上綱，同埋將佢即係喂。不斷去由佢發酵喺輿論上面，好似台灣已經開始出現呢啲，至少我哋喺網路上面係睇到呢啲咁嘅所謂即係炒作嘅，咁呢個係好不幸嘅，我覺得啊，對台灣嚟講係咪？好啦，第日如果台灣出現呢個所謂軍事危機，共產黨要打台灣嘅時候，你點可以團結一致啫？你一定要懷疑你身邊嘅人係內奸嚟噶嘛？喂，呢個咪重症共產黨嘅下懷啊，就希望你啲人咁樣被分化，係咪？所以呢個係我睇到呢件事嘅時候咧，即係覺得係好不安嘅。其實你睇下而家喺啲網上媒體都經常會出現呢啲啦，大家唔同意見嘅話，就要講人哋屋企人係咪，又要咒人係咪？即一樣咁啊，生安白做去抹黑人，咁啊搞到好似即係勢不兩立咁樣，有必要咩？係咪？屌你而家最大嘅敵人就係共產暴政啊嘛，係咪？所以台灣，我成日話台灣比較都好危險嘅，其中一個道理就係咁，係嘛？你淨係睇呢個南加州槍擊事件，你已經睇到，即係好悲嘅，即係清零。你話台灣、香港、大陸啊，最早都係要求清零，尋求清零，結果咧係咪？話自己唔係中國人，但成個 mentality 就係中國人嘅 mentality。呢個槍擊案都係係咪？動不動就係屌真係陰謀論，動不動咧就視不同政見嘅人為寇仇，係咪？就係咁咯。好，咁啊，今日讲到呢度，咁啊就19号啊，咁啊喺度呼吁大家记得要交台费啊，20号开始要交台费，可以通过 PayPal、Patreon 入会，同埋银行嗰个 PayMe 啊，咁啊缴交呢个台费啊，支持 My Radio 继续发声，拜拜。